时日学丧，如及与皆亡。历史呢永远是胜利者写的，我是读历史的人。共产党在全个中国掀起这个暴动叛乱，到他写历史的时候，两湖秋收暴动就变成两湖秋收起义，湖南暴动就变成湖南起义，他一样是杀人放火，伤及无辜。后来这个叫革命。啲年轻人这种所谓哗变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而家个政府是跟一代人对抗，无业的大学毕业之后无业的学生拉入差馆运五十几个钟头，拳打脚踢，有法律的嘛，局长。任何人都有权谴责暴力，唯一就是工联会的人没有资格。1967年杀死十几个警察，杀死十几个平民，我们的同行林班被人烧死，哪个做的？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谴责暴力啊？争取民主抗争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社会面对极权，我们旗帜鲜明，义无反顾，坚定不移站在抗争者这边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睇到即系嗰个12岁嗰个女仔咧，即系嗰个画面咧，我谂你都可能有机会睇到啦。其实你睇到之后有咩感受？因为好多關心兒童權益嗰啲組織咧，都覺得其實警方係冇需要用咁大嘅武力去，即係用個膝頭啊壓住佢啊壓傷佢啊咁樣。咁另外就有個新巴司機，其實因為即係喺個馬路，因為響安，即係叫啲警員即係避開，咁啊跟住而家俾人告危險駕駛，咁佢袋住一個咧用嚟收你呢個倒後鏡嘅士巴拿咧，又俾警方咧就話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。其實你睇到呢種執法嘅模式，你自己覺唔覺得係有問題咧？咁樣 喺執法行動裏面進行咩嘢？最好就係透過我哋嘅調查，同埋如果有市民不滿咧，係提出我哋嘅投訴，提出你哋嘅投訴，我哋亦都會全面去檢視。 唔會有差人俾人檢控嘅，老實講，係咪？舊年到而家，大家見到嗰個警報嘅畫面係咪？咁呢啲影片啊，或者新聞嘅圖片，或者我哋記者去拍嗰啲，唔通會做出嚟做假嘅圖片咩？假嘅，唔係而家其實問呢個問題好簡單，因為嗰個12歲嘅細路女，俾你6-7條大漢啲差佬係咪？喂，個個百鳩幾磅，砸落個幾十磅嘅靚妹嗰度，喂，大家睇到就4個字叫神人共憤啊嘛！咁但係屌你咩？你呢個林鄭月娥唔係人嚟噶嘛？當然你唔會係神啦，係咪？你又唔系人唔系神，屌你老母，你系鬼嚟噶嘛？你系喂呢啲咁嘅答复啊？咁我哋会喂有投诉咁，你有警察投诉科啦，不如即系个意思即系咁啫嘛。讲到你答嗰个问题，咪答到系喂呢唔系人应该讲嘅嘢嚟噶嘛？更加唔系一个行政长官应该讲嘅说话嚟嘅。喂大佬，你点可以咁样答嘅咧？喂你唔通你睇唔到个画面，一定有人俾你睇噶啦，啱唔啱先？你都预咗有人会问呢条问题噶啦。咁點解會咁樣答呢？係咪？喂，我哋啲苦孺、幼弱嘅人係揾咩人去保護咧？請問，連你個行政長官，你都唔會保護佢哋嘅咩人去保護佢哋咧？請問，喂，咩係人嚟嘅呢個係？喂，你呢啲唔止係官腔咁撚乞人憎喎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哋有個機制啊，投訴啦，係咪？市民不滿可以投訴啦。喂，過去嗰啲投訴。再經過監警會，個結果係咩？大家好清楚嘅。7/2/1831監警會嘅報告係輕輕即係舉起，又話輕輕放下。屌你啦！佢唔係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，輕輕舉起，又輕輕放下，以偏概全。仲有大家要記住，監警會個功能係乜嘢？個職能係咩？佢要根據警方俾佢嘅資料去調查噶嘛，大佬，佢自己冇調查權噶嘛，嗰個基本上冇牙老虎嚟嘅，你要背信投訴警察科俾料你，係嘛？咁大家又一定要假設投訴警察科咧喺警察裏邊、警察部門裏邊一個好公正獨立嘅部門先得，咁會唔會係啊？你話俾我聽，梗唔係啦，係嘛？即係林鄭月娥，即係。9月8日前喺記者會裏回答呢一個問題嗰個表現咧，同嗰個細路女遭受警暴，大家睇到嗰個畫面一樣，都係嗰4個字神人共憤。 我哋見到啲差人對一個十二歲嘅女孩子施暴，同見到林鄭月娥去回應啲記者問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佢嗰個答覆，我哋個反應都係一樣，就係、是、神人共憤，係嘛？呢個係神人共憤。你作為一個領導人，喂，你冇惻隱之心，係嘛？冇人心，冇嘅，完全冇嘅，係一部機器嚟嘅，投訴啦，係咪？啊，檢控我哋係唔會干預嘅，係嘛？所有啊，關於呢個檢控，係嘛？屌你提私人檢控，律政司就介入唔俾你檢控，喂，嗰、那個證據確鑿，表面證供齊曬，係咪？ 法庭都接納埋啊！ 我早兩日同個法律界人士食晏晝傾開偈。佢話：而家咧啲法官好大鑊，好容易就俾人標籤黃藍啦。而家已經係，喂，你搞到法庭都變成即係要有政治取向，或者係咪政治正確？咁你話佢審案點會公正咧？你話哦冇三權分立，不過有司法獨立，屌你真係係嘛？喂，冇司法獨立噶啦，而家係嘛？現在有皇冠有藍冠的、 啊、 已經變成這樣了、啊、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就是你政府一手造成的，那些官他本來就不應該會有黃或者藍、嗯、但是他現在自我檢查就要變成黃或者藍了嘛、嗯、是吧？避免做黃給人、嗯、要表現出來藍，那怎麼公正審判，怎麼獨立審判？你告訴我，這個是一個即喂，嗰位律師同我傾開偈嘅時候，佢話即係而家就咁樣咯，係嘛？咁你話係咪大鑊咧？係嘛？大家仲要點會對個司法機構，即係或者個司法獨立有信心咧？即係老實講，你話冇三權分立，係嘛？呢、這個我係 N 年前已經講嘅香港。我講冇三權分立嘅意思就係話，個權力分離就梗嘅，係嘛？你冇可能三種權力集於一個權嘅一個機構身上，冇可能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咁啊，司法權就還司法權，行政權還行政權，立法權還立法權。咁基本法都係咁寫啦，不過基本法冇寫三權分立四個字啫嘛，係咪？咁於是，一般嘅司法界人士、法律界人士就認為香港係有三權分立啊嘛。咁而佢過去政府好多文件，喂，去講香港嘅政制嘅時候，都係用三權分立啊嘛，係咪？咁你又要咁講，而家即係以前係咁講，而家你林鄭月娥就唔係咁講。屌你，乜你捉阿林瑞麟出嚟槍斃啦，不如係咪？類似呢啲官員，喂，仲有司法機構。嗰啲最高領導人係嘛？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係嘛？李國能又好，或者現任嘅馬道立又好係嘛？將來嗰個張舉能就唔使講啦，係咪？即係屌你咪呢個你都唔需要對佢有任何嘅期望係咪？兩個都係講話三權分立，其實佢哋要強調嘅就係喺普通法底下呢、這個司法獨立嘅重要性就咁樣啦，係嘛？同埋你行政立法權都要受到法院嘅即係規範，即係法律嘅規範，法院就一樣會即係。檢核你行政同立法權係嘛？咁解啫嘛，咁唔係代表佢法院管理噶嘛，因為你行政可以犯法噶嘛，你立法都可能會犯法噶嘛，係嘛？司法係超然獨立嘅，咁好啦，俾你行政長官而家個解釋冇三權分立嗱，咁冇三權分立啱嘅，我覺得係嘛？但係你講嗰句行政長官最大，行政長官最大， 嗯。 所以呢個三權分立係假嘅，係嘛？咁我認為冇三權分立嘅原因就係我嘅研究嘅結果，我觀察嘅結果就係你行政權獨大，不受制約，立法權殘缺不全，唯一就係靠個司法獨立，香港可以即係令到嗰個所謂公義能夠得以伸張，係嘛？香港人嘅人權自由可以受到保障，就係因為司法獨立。而家俾你個賊婆咁樣行出嚟噏完之後咧，屌你乜連司法機構都冇辦法獨立，咁就死得啦！你仲要強調，屌你乜成個政治體制就行政長官為核心， 嗯， 係嘛？然後行政長官核心上邊有個核心，係嘛？即係呢一種咁嘅講法，或者呢種咁嘅即係所謂咧，你就係令到個司法機構咧。即係而家嗰啲所謂法官，特別係啲裁判官，你唔使講嘅，大佬你想升做區域法院法官啊？屌、嗯、你咩！你真係你裁判處嗰個定罪率係90%+嘅，我話俾你聽。你睇而家判呢啲所謂抗爭者，唔重唔判， 係咪？然後你而家個司法制度變成係咩咧？喂，你律政司你憑乜嘢唔俾呢一個即係譚德志保釋咧？係咪？就算佢觸犯呢個刑事條例第九、第十條，你喂都係判兩年監罰5000蚊啫，係咪？你到時定咗罪，假設都可能係即係罰1000-2000蚊，跟住判三幾個月監，可能係咁嘅啫喎，係咪？喂，都冇得擔保，仲要喂兩個月。屌你乜！到時判佢老母6個月，係嘛？或者判佢3個月監咁，咪即係坐完，係咪咁咧？仲有得拋嘅喎！你11月17號上庭，屌你又再押後，跟住押後2個月，任吉產又坐多2個月，係嘛？喂，呢啲係政治迫害嚟嘅，對唔住 ，OK？ 呢個司法已經玩完嘅啦，呢個係徹頭徹尾嘅政治迫害嚟嘅，衰撚過新加坡。衰撚過北韓啊！而家就嚟，咁啊！香港人仲有咩可以褪咧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嘛？你咪喺度製造啲英雄咯！一係你以後都唔會有選舉啦。如果唔係快慢必咧，就屌你咩！ 一齊！ 屌你咩！佢哋發冇諗唔諗到，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嘛？當年喺電台嘅時候，喺 BBB 嘅時候，佢點會諗到兩個變撚咗英雄咧？係嘛？跟住兩個一定係高票當選，係嘛？一定嘅快慢必，人民力量分鐘變撚咗大黨，揾多幾個去啦！千祈唔好留任，屌你係嘛？你留任嗰啲咧就我話俾你，100%你會死得。你而家民主黨喺公民黨認為，我就算留任，啲人好撚快忘記嘅，係嘛？到下一年或者將來有選舉嘅時候，我哋又會贏啊！你一定冇撚得贏，我一定搞鳩你啦！我喺街度講，我一定搞鳩你，我講話俾你聽。喂，你做文宣，我又做文宣，我唔係去選啊！我叫人冇撚投俾你啊！提醒啲人啊！我會出一本屌你老母民主派賣港實錄啊！新嘅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哋出少女派嘅，你睇呢本書幾撚好賣而家，係咪先？呢本《己亥事变庚子暴政》几捻好卖啊？系咪？我一定出书嘅，一定出文书嘅，自己揞钱。屌你谂咩嗱？你试下，即系丑恶到，即系你都冇办法，即系容忍嘅。我话俾你，喂，你系咪要同林郑月娥呢一个集团斗丑恶咧？请问，系咪？屌你咪做嗰啲民调，乜捻嘢民调嚟嘅？嗰啲系。喂，做民調之前要屌你咩？話用宣傳單張話自己會留守議會，咁你嗰個民調咪真係假嘅？民調係你做，民調你係要做到。喂，我根據民調結果嚟留唔留啊嘛，係咪？啊，你而家就係咁屌你乜印成100萬份燈張，屌你乜周街派係咪？然後話俾人聽我要留，咁你嗰個民調係咩民調嚟㗎？仲有呢個民調嘅對象係咩人啊？是支持你的人，我講明係，係咪好笑啊？呢個係，係嘛？即係你問嘅時候，哦，你係咪支持民主黨、支持公民黨？ 係留任定 係？唔係問佢支唔支持，你係知問咗你個身份先，係 係咪？支持 身份，支唔支持民主黨、公民黨個 fans 先，跟住再問你支唔支持佢哋留守戰線？幾撚荒謬？你話俾我聽。我而家话俾你听，钟庭耀，你玩捻完啦！我而家话俾你，你做呢一个民意调查，你玩捻完，你以后做嘅民调系冇公信力嘅。你钟庭耀，你听住，你系冇公信力噶啦！你一做捻完呢个民调之后，你玩捻完，我话俾你听啦，啊，彻底玩完，嘥捻咗你几十年做呢个民意调查工作。虽然你不嬲都系人都知道你亲民主党嘅，民亲民主派嘅，但系好捻核突啊嘛！而家系系咪？我哋唔需要同你講複雜嘅嘢嘅，好簡單嘅啫，係嘛？你而家做民調嘅對象就係支持你、支持你民主黨嘅人、支持你公民黨嘅人、支持你呢一班泛民主派嘅人，要講明係要支持你哋呢班人嘅，然後再問佢支唔支持你留任，係咪啦？戇鳩啊！即係話支持你嘅人有反對你留任嘅，唔係個個贊成你留任嘅，咁解係咪？乜撚嘢民調啊？呢個係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權力分心。休息一陣。